无人汽车、 扫地机器人， 可以给我玩， 干什么都可以。 未来，人工智能更懂你，你更懂未来。拥抱智能时代，开启无限可能。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我是主持人静乔。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行在线收听。随着上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的召开，那么关于机器人的讨论在我们的身边也是非常的丰富。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向大家来征集过，如果拥有一台机器人的话，你希望它能为你做哪些事情呢？很多朋友说希望它能做家务、接送孩子、陪伴老人，也有朋友说希望机器人能帮我们做一些危险的事情，保证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将带大家认识一款机器人当中的逆行者消防机器人。分享这个话题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最近的科技资讯。 智能新鲜听， 今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将正式施行。这部保护个人信息的专门法律回应了社会上诸多的热点话题，比如明确禁止大数据杀熟行为，加强敏感个人信息保护等，中国个人信息保护将掀开新的篇章。再来关注，记者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从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经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是世界上工业体系最为健全的国家。在500种主要工业品中，超过40%产品的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新能源汽车、智能手机、消费级无人机等重点产业跻身世界前列，通信设备、高铁等一批高端品牌走向全球。小鹏汽车日前发布了第一款智能机器马第三代原型机，内部代号为小白龙。从外观上看，这款智能机器马的高度接近一名5到7岁儿童的身高，拥有前腿、前膝后肘、直膝行走的独特小马形态。它的头部、大腿和下半部分的躯干呢是白色，上半部分和颈部是黄色，小腿是灰色。智能机器马基于暖科技设计原理，创新地应用了小马形态具备可骑乘、强自主运动、情感化交互等能力。它真的能骑吗？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呀。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科技资讯。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话题，聊一聊消防机器人。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在已经结束的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机器人家族的重要成员消防机器人也是竞相亮相。其中有一款耐高温的消防机器人，据说它可以进入到1000度的火场高温核心区域进行灭火、降温、火情侦查。看到这样一款消防机器人，我也非常的好奇，也向工作人员来咨询了这款消防机器人有哪些特殊的能力。 我们的这个耐高温的话是通过它整机的一个耐高温的一个防护技术，然后在我们的机器人内部的话，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耐高温的一个隔热系统，这样子两者相结合，然后真正的去实现我们的耐高温。同时我们会在机器人的各个部件上来做一个耐高温的一个防护，比如说像我们的这个底盘，它也是千度耐高温的一个金属的一个底盘，然后像我们还有我们的耐高温的通信的一个技术， 通信系统是在它的这个尾部是吧，后部， 对，然后像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我们的耐高温的一个视觉在我们的前端，它能够进入到火场之后能够真正的去实现火场内部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勘察，能够将火场内部的环境情况然后实时的回传给我们的操作人员。 你比如说在火场的这个情况下肯定是浓烟滚滚，那当这样的一款机器人它具备了视觉系统的话，它怎么样突破浓烟来看到这个起火点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水泡上它有两个摄像头，一个是可见光，还有一个是红外热成像。这个热成像的话它能够有效的去穿透浓烟，然后对火源现场进行一个识别。 对，所以在水泡上面也是有两个摄像头，这两个摄像头它是可以伸出来的吗？因为我们现在它看到它是一个在整个机器的内部， 它这个的话会跟随我们的水泡的移动来进行一个角度的一个调换，它能够根据火场的一个情况，我们想看到的一个视觉范围来进行一个调整。 有多少度呢？范围？ 左右的话是120度。 那如果在不用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个盖子，我就可以把这个盖子给盖下来，然后整体我们看到的呢，底下是履带式的，上面呢是一个长方形的加一个小梯形的这种整个的一个外形。那刚才也提到这个履带也是耐高温的，这个体量还是挺大的哈，它有多大呢？ 有830公斤。我们这个机器人的长宽高是1750、1100和1200，所以它的整个体积还是比较大的。 我是1米65的这个身高，那然后来到它的旁边呢，基本上就能到我胸部的这个位置。但是呢，因为它是一个长方形的，刚才提到是有170，所以整个体积它还是挺大的。那对于是不是对于大型的火灾会用到这样的机器人？对于小型的火灾那怎么办呢？ 对于小型的火灾的话，救援可能使用机器人的这个频次不会特别高。机器人的话更适用于的是这种大型火灾，然后机器人体积大，然后它的这种牵引力就会高，它的这个牵引力的话可以带2个80的水袋，100米能够满水的情况下。 在现场看到另外一个，这是它的一个指挥台是吗？ 对，这是我们的一个机器人的操作平台， 人可以把它背在身上，然后呢面前有一块屏幕，上面呢有各种各样的按钮，包括有电源啊、执行啊，还有这个水炮的复位、炮塔开关等等。如果要操作的话，只需要用这样的一台比较小的，因为它整个的也就像是一个这个电脑的屏幕大小，只要用这样的一个操作系统就可以完成对一个机器人的操作了，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现在的话都要简单化，所以呢能够让我们就是作战指挥人员能够最快最便捷的去操作机器人进行火场救援，所以我们的这个操作平台也是非常简单的。 在现场呢，我还看到一个循环播放的实验室的画面，在一个全密闭的1000度高温的环境当中，消防机器人可以持续工作30分钟。实验之后，机器人通体通红地走出了这个高温舱，那它还可以继续的工作。那我也采访到了这款机器人的制作厂商力升高科，这也是我们北京的一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力升高科的副总经理陈静告诉我，这款消防机器人如何做到安全的逆行呢？他们有很多的秘诀。 火场环境其实温度会比大家想象的要高，这个对于一个一般的普通的家庭火灾，如果是一个20平米左右的客厅发生火灾之后，它可能会在4到5分钟的时间温度就上升到800度以上。那我们的耐高温机器人是能够在1000摄氏度下都正常工作的，这个主要是我们从各个方面对机器人本体做了一个耐高温化的设计，它包括整个外壳的壳体的这个耐高温防护，它有效的阻止了外部的热向内部的传导，然后我们的这个整个底盘是一个全金属的履带底盘，它能够在火里面直接行走，都不会说像履带底盘一样会被烧坏，然后我们的天线、我们的这个消防水带等等，也都是做了针对性的耐高温化的设计，它能够保证在高温环境下不被烧坏、不被烧变形，这样的话能够让我们的机器人整个有一个在高温下正常工作的能力。 所以呢，我们刚才听陈总介绍完之后啊，就知道原来对于消防机器人来说，它从自己的外部到底盘到其中的一些细节的设置，比如说水带啊等等的，希望它能够在一个高温的环境下去工作的话，就要有这种特殊的处理。那如果没有这样特殊处理，可能这样的一台消防机器人进到特别高温的这个火灾现场的话也会受到损害。但是我有一个这样的问题，陈总，就是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到达火灾现场之后，如果是为了保证消防官兵的生命安全，这个火已经是非常大了，我们也是不会建议消防员去进入到这个火场当中的。那其实对于一台消防机器人来说，我们当然首先灭火一定要做到的，那同时这台消防机器人其实造价也很贵，是不是在使用它的过程当中，也不能是说我们任何这个情况下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去考验它啊，去让它受到损害，是不是也会做这样的评判呢？ 对，这个肯定是需要的。我们没有必要说为了让机器人 跑到火里面去，而专门去烧它。这个作战都是讲究战术战法，用什么样的设备去做什么样的处理和操作，肯定是为了有效的抑制火情，最大限度的去挽救我们的这个火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包括是挽救人的生命，以这样的一个目的去安排整个战术战法的执行。所以我们机器人肯定是能够是最大限度的去保障我们的灭火工作以及我们的救援工作，包括说如果是一定要去进行在核心高温区域的灌发断料或者是人员救援，我们才会把我们的机器人派到这个更危险的环境中去。 智能时代正在开启。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科技节目智能时代。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一聊消防机器人。刚才来自我们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立升高科的副总经理陈进先生也向我们介绍了一下，在高温的环境当中，机器人如何保护自身的安全来进行救援。那我们也很好奇，在一般的火灾救援的过程当中，现在机器人和我们的消防官兵是怎样的一种配合的模式呢？ 这个说到消防机器人的功能，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消防员现有的这个作战方式。消防员现在一般到达火灾现场，他会需要首先做侦查，了解火灾现场的这个灾情情况，包括是什么样类型的火灾，它的这个范围多少，它周围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有没有人员被困等等信息，然后来做这个救援的作战部署，包括选择从什么样的方向去进行处置，怎么样去配备战力，然后当这个战力没有集结到位的时候，可能先头部队需要在现场先控制局面，等集结力量之后再发起总攻，大概是这么样一个过程。如果针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它还有可能要到这个火灾内部核心区域危险区域去做一些灌发断料或者是人员救援等等工作。那么消防机器人其实在2010年推出的这个行业标准 XF892.1 里面，对消防机器人的功能进行了分类，包括侦查、灭火、排烟、照明、洗消、救援和其他七类。所以现在的消防机器人从大的功能分类上就是能够帮助消防员做这些工作。那么具体的像侦查，它可以包括可见光、红外光、气体检测、环境的温湿度检测等等。那么除了这几类的这个消防机器人的功能之外，因为我们一般的消防机器人都有，比如说有很大的这个牵引力，那么同时它还可以去做一些这种清障或者是物资转运或者是这个破拆的这样的功能，这些都能帮助消防员在本身的这个作战方式上各个环节中帮消防员起到一些节省消防员体力或者是避免消防员冒险的这样的效果。 那就像我们说的术业有专攻，在消防救援的整套的体系当中，消防机器人他们也是有着各自的功能，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功能集中到一台消防机器人身上，是吗？ 是的，对，每台消防机器人都有自己的这个主要功能，然后有可能它会结合上相近的，就是作战需要用到的相近的功能在一起，但是我们不可能用一台机器人去适应所有的这个火灾现场，或者是去执行全部的这个工作任务，它还是需要多个机器人或者是和人一起配合来完成工作。 那就要求现在消防员也要懂得怎么来使用，同时跟这些消防机器人进行配合。 对，是，而且我们做消防机器人，我们期望是以后让消防机器人去冲锋陷阵，去代替我们的消防战士去冒险，而我们的消防员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可能是变为操作机器人，去通过机器人传递回来的信号去做这种战斗的分析、战斗的部署、战斗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把控。 对， 这个是提升了我们这个消防人员的整体能力，然后也能保障人员的安全，是这样的一个处理。 所以消防机器人它最大的一个用处就是，一个是提升作战能力，同时呢 保证消防人员的生命安全，同时呢，也能保证这个火灾现场的这种救援及时得到扑救。我在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当中呢，也看到了有很多种的消防机器人，其实也很好奇，为什么你们想要做这样的一种耐高温的机器人呢？有没有一个特别的契机，想要做这方面的设计？ 这个真的是有，因为全国每年都有很多这个火灾事故发生，也牺牲了很多消防员。那么尤其是在2015年天津大爆炸，当时一场火灾事故就牺牲了100多位消防员，这个让我们非常心痛。那么痛定思痛，我们就想到了我们要研发一款能够代替我们的消防员进入到微型火灾场景去冒险，去冲锋陷阵的这个机器人，让我们的机器人来做逆行者，保护我们消防员逆行者的生命安全。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研发的初心和初衷，所以我们从2016年、2017年就开始来进行相关的技术调研，从2017年我们公司成立就一直在持续的投入研发，做这种耐高温机器人的产品，经历了这个4年的研发历程，我们做了很多技术上的这个突破创新，以及产品上的这个打磨，让我们现在产品能够在1000度高温下比较可靠的正常工作，这个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精力的。 因为要做一款耐高温的消防机器人，它不仅要具备常规机器人的这种能力，同时呢，它要符合自己耐高温的这个特性。在研制的过程当中和不断探索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特别困难的地方？然后又是怎么突破的呢？ 这个困难相当多，因为这个方面的技术是之前没有人做过的。我们只能借助于一些可能相关的领域的一些研究成果，然后在我们的这个设计和实验过程中去不断尝试，反复的迭代。我们都比如说为了做这种耐高温的实验，我们专门定制了不同型号的这种高温炉，然后我们从各个局部的结构模块进行这种设计和耐高温实验，到整机的实验都一步步的做过来，反复的去进行尝试。然后就比如说我们的整体的机器人整机，我们在刚做出来的时候，这个由于一些设计上忽略的细节，整个机器人都在高温炉内报废过至少是5到6台这样的一个情况。 其实如果看到这样的情况，作为研发人员是很心疼的，自己很辛苦的做出了一款产品，在试验的过程当中没有经得起考验，然后最后完全就报废掉了。看到这种情况下，难道没有想过要放弃吗？ 我觉得我们团队最大的优点就是有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虽然大家在失败的时候会沮丧，但是大家想的更多的是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失败，我们会尽快的去分析原因，找到中间的薄弱环节，去对它进行这个优化设计，我们再来尽快的重新做实验。刚才您说的这些，这个沮丧也好，这个难过也好，这个在前几年的我们研发过程中确实是经常出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些都只是我们成功路上的这个点缀，因为我们在真正成功的那一刹那，我们看到我们的机器人在高温炉内正常工作了30分钟，拿出来整体一个通红炽热的一个状态，还能够保持正常工作的这么一刻，我们所有的这个投入，所有的付出，我们觉得都是值得的，我们得到了我们想要的这个产品。 经过2年多的反复试验，陈静和他们的团队终于突破了技术难点，成功研制出了耐高温的消防机器人，并且获得了22项专利和5项软著，其中有6项是发明专利授权，这也成为了国内首创的耐高温消防机器人。据我了解到，目前这款消防机器人也已经得到了逐步的应用和推广，在国内的多家消防队当中在发挥着作用。说到未来，陈静也有很多的想法，他们希望自己做的这项工作能够挽救更多的生命，也保护消防队员的生命安全。 就像刚才说的，现在机器人可能还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的消防员，所以现在其实机器人的主要一个定位还是辅助消防员作战。比如说在 前期可以先让机器人进到火灾场景里面去进行初期的侦查，了解火灾的情况，然后可以由机器人去做一个火情的压制，防止火势的扩大。然后把我们比如说我们的耐高温机器人可以部署到一些对作战有利但是比较危险的，比如说下风向方向，或者是火灾范围的内部核心区域，去做一些这种泄漏源或者是燃料的一个保护。而机器人现在在关阀断料或者人员救援的方面还存在一定的能力上的欠缺，这个时候可能还需要消防员进入这个火灾区域去冒险。那么在原来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消防员进去只能待一两分钟，很短的时间，在我们耐高温机器人的这个辅助配合下，可以去开辟一个救援通道，或者是在高温环境中开辟一个临时的光速面，包括携带一些补给物资。这样的话，让消防员协同消防员一起去工作，让消防员的这个安全性得到提升。那么这是现阶段我们这种耐高温消防机器人能够做到的一个事情。在后续随着技术和产品的发展，我相信整个机器人的这个功能性能和作战能力会得到一个大幅度的提升。这个在产品形态上，我认为消防机器人会向纵向和横向两个方向发展。纵向方向会加强我们机器人本体的这个能力，包括像越障、爬坡、爬楼梯、地面适应性、可靠性这样的一些性能，也有提高像侦查的图像、语音对话这样的一些功能。同时还会出现新品类的机器人，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运输救援，或者是我们会看到在其他领域应用的带有机械臂的这种机器人，它可以去代替人去做一些关阀断料或者救援的工作。这是机器人在本体能力加强上的一个发展。那么横向发展的话，会出现这种水陆空结合一体化作战的这种趋势，我认为。包括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行业里面在有同行业企业在做的水域救援机器人、各类地面的这种消防机器人以及空中的无人机。我们后面要想用机器人去很好的代替消防员作战，一定会是这种多种品类，包括海水陆空结合一体化立体作战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代替消防员作战。那么在技术发展上，我认为后面会向这种多机协同和智能化方向发展。这个比如说我们无人机可以构建出火灾现场的实时三维模型，然后去指导我们的机器人或者是其他的设备去进行一些自主灭火、自主导航、自主识别，机器人相互之间协同一体化作战，朝着这个方向去发展。这样的话才能逐渐的让我们的人员能够来指导操作机器人去冒险，保障我们的人员安全。 在火灾的现场，我们现在是看到很多的消防官兵，他们在做着最美最勇敢的逆行者，但是呢，如果有一个生命的陨落，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可惜。那在今后，我们也真的是把这些希望寄托到科技工作者身上，寄托到在研发制作消防机器人的工作人员身上，寄托到这个行业当中，为社会研制出、创造出更多的能够真正的替代消防员进入到危险的场景当中，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同时也保护我们的这些逆行者。也期待着你们未来能带给大家更好的产品。 谢谢谢谢。 嗯， 我们公司的初衷就是让生命不再冒险，希望能够早日做到这一点。 好的，谢谢来自立升高科的副总经理陈进先生接受我们的采访，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我们向大家一起来揭秘了解了消防类的机器人，大家还对哪些机器人感兴趣，希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解到，也都可以在我的个人微博进桥微博来留言告诉我，我们一起来探索机器人世界，和他们做好朋友。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收听本期节目回放，请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